少点的烟，问你们隔壁是过数馆，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段，叫群找武士老板烈铁沙场耍着家枪，印尼的空腹最赞，然后金铜造铁五三，他们自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当真用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，什么冰淇淋喜欢双节棍揉成蛋糕，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， 怎么该怎么该 呼吸吐纳心自在， 怎么该怎么该 七成难免手心开， 怎么该怎么该 日行千里心下来，飞檐走壁莫奇怪，去去这来，嘿，跟马步向前一起左勾拳，右勾拳，一句惹毛我的人有危险，一再抽烟，一根我不抽的烟，一放好多年，他一直在身边。 怎么该怎么该， 我打开任督二脉， 怎么该怎么该， 东洋兵团的招牌， 怎么该怎么该， 一被我一脚踢开，哈，怕是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，怕是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，新武士用剑气，人者无名，是谁在练太极？快使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！快使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！如果我有进攻，没人作弊，为人跟着不去，一身正气，哈！他们儿子我习惯，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剑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。 青龙剑最喜欢双截棍，龙爪带钩，想要去河南嵩山学上一个武当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